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呢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早上好，我是孟群。 哎，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又是有点阴不声的啊，可能看着头上的云啊、有下雨的趋势，所以大伙儿今天在出行的时候依然是做好一个提前量啊，提前的准备。那今儿的节目当中，咱也说说明天凌晨的这会儿，欧冠就已经要结束几场比赛了啊，非常的激烈。那这一次其实从小组赛开始就有了多场的类似于死亡之组的这样生死战啊，包括像晨晨说特别的期待米兰时隔7年重新返回欧冠啊，能来就好啊。当然面对的是我们的大红军利物浦啊，利物浦红大红军对红黑军团这一场会怎么样啊，也是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来进行。所以今儿啊，我们也第一个说说欧冠啊，明天就要打响小组赛，您都看好哪些豪强跻身16强呢？ 另外一个话题呢，说一下这个魔力鸟啊，这个穆里尼奥呢最近又火了一把。这位老教练的话呢，在自己的球队赢球之后呢，突然间场边狂奔啊，这样的镜头似乎好久都没有见到了啊。 真是。 所以说一个话题就是执教千场魔力鸟传奇继续，哪些性格教练给您印象是非常深刻啊？这性格教练不一定非得是国际足坛啊。 国内也有 好多性格教练， 一般有能力的都有点性格，这是我们常规理解的。竞技体育这圈子里是这样的啊。那另外也可以说一说，中超，大家都已经听到啊，有一家曾经真是宴宾客、起高楼的这么一家俱乐部，现在呢也受到了资金方面的困扰，未来很有可能要撤出这个大的盘子啊，这个游戏。所以就这一点来讲，这么大体量的俱乐部都有这一天啊。那中国足球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我们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国足调整期结束，国足正式的进入到了高强度的备战。 另外呢，全运会的消息呢，从全局考量呢，马龙退出了全运会乒乓球单打竞争，力拼男团和男双。 中国足球自带赞助商加盟啊，这是一个中国球员留洋的现状。 另外呢，钟南山曾经打破男子400米栏的全国纪录，继续学医，理由据说特别凡尔赛。 美网方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梅德韦杰夫啊，这一次拿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大满贯，征服了美网，踩着巨头上位的首位新生代啊，他是如何练成的？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依旧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同时呢，也为大家预告一下，距离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倒计时只剩下了7天的时间，金秋9月和北影节一起合力声光和多彩相遇。在9月21号。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即将拉开帷幕，一年一度的北京展映的抢票活动也即将开始了。您准备好了吗？今年的北京展映单元从9月17号到30号期间，在北京市内的31家影院进行展映，为观众奉上丰富、立体、精彩的观影体验。今年的展映活动不仅是覆盖了北京地区，更是第一次走出了北京，在天津和张家口设立了展映影院。京津冀地区的影迷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奔赴这一场秋天的约会。今天中午12点，北京展映就要正式的开启线上售票了。像几个 APP 啊，像微信电影赛演出赛事这个频道 以及猫眼 APP、微信小程序、猫眼电影演出、美团、大众点评啊，都是可以买到门票的，也可以去抢购一下。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的节目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可以找到我们，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起来互动。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张体坛，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国足最近的情况啊。昨天凌晨的时候，中国男足是进行了抵达沙加之后的第一次室外的训练课，这也就是说之前的调整已经是正式结束了，国足也正式进入到了高强度的备战当中。那跟接下来的我们的对手越南相比，国足集结训练的时间还是要更提前一些啊，也是在足协的努力之下，沙加俱乐部把最好的两块训练场地都预留给了国足，这也让李铁能在最好的条件之下带着国足积极的备战。那其实最关键的条件，场地的条件，我们都知道纳乌的球场啊条件都不差，但更关键的是这种心理层面的准备。那事实上在国足进行了调整的几天里边，大家谁都没敢真正的休息，虽然也有一些球员像金敬道啊等等晒出了那个在长椅上躺着好像是沙滩阳光的那个 休闲放松 图片啊，但其实哎，我们都知道在这样的大赛面前谁能真正的完全放松下来呢？ 对 啊，可能都比较难， 难得的一个休息调整的这个时间啊，而且时间据说也不长。那目前对国足来说呢，确实也没有退路，两连败之后呢，必须要把所有的这些努力吧，都是建指10月7号对越南队这场比赛吧。 嗯，而且又是在一个11的长假的最后一天， 是 你说这要不给全国人民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3分啊胜利拿到手， 哟，那假算白休了。 大伙儿这假这最后的这个收尾， 嗯， 接下来对接下来的工作都会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咱还是别在赛前给国足这样的压力。 嗯， 现在就是抛开包袱，做好自己，稳扎稳打的面对越南的这个对手，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有哪些短板，也更好的去研究对手。那接下来国足也会重点的提升队员的体能，同时也会针对越南展开更有针对性的战术细化工作。那确实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国足更重要的就是恢复体能，因为我们看到前两场面对澳大利亚、面对日本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体能表现的并不好啊，也是跟前面8月份密集的联赛有关系。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相信整个的教练组是有一个比较全盘的考虑的。我们也是继续联系了腾讯体育的记者赵宇，那他也说，国足现在需要的不是大运动量的训练，而是很好的这种体能以及精神啊心态层面的恢复。当然在中场的调配方面他还是希望池忠国和吴曦同时的搭档出场。 我觉得国足现在其实不需要储备什么体能，因为过去队员们一直在踢联赛，而且踢完联赛之后马上又进行了集训，那体能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我觉得这种过去这种高强度的比赛，或包括12强赛，包括联赛，会让国脚们有些疲劳，所以说更应该好好的休息，然后好好休息之后进入到这种准备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西亚是比较炎热，现在所以说你在没有空调的球场上这种训练消耗也比较大啊。我觉得球队也没必要安排什么大量训练，每天就一堂训练课。把你想练的该练的练了就行了，对吧？就是这个时候你也不用说特别的准备，特别的储备，你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备战就可以了。然后每天一堂训练课，也别量太大，还是战术演练为主吧。国足过去两场比赛采取了不同的这种战术，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战术，要求不一样，这个打法不一样。所以说跟越南队怎么踢这个很关键，我觉得教练组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我觉得其实在跟日本队比赛当中，我们打这种防守反击这是没有问题的，你哪怕跟越南队也可以这么踢，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退回到本方三十米区域内，而且在这种反击当中也更应该有质量吧。我觉得其实跟越南队比赛，我们要还是要进一步牢牢地控制住中场，而且在中场要设置防守队员，一定要给越南队这个制造麻烦。今天我看中超联赛的官方统计，池忠国目前是这个抢劫，就是在中场的这种拦截是第一名，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球员你必须得用。池忠国上场能够解放吴曦，能够在中国队防守当中起到这种拦截作用，所以我觉得李铁在跟越南队比赛当中应该让他跟吴曦来搭档双后腰吧。 虽然说越南在身体条件上咱也看了前面他们的两场比赛，不占什么优势，所以我们更是要突出自己的这一点点的优势，尤其前两场比赛面对澳大利亚面对日本，咱那腰不硬， 对， 很明显就特别容易被人家击穿。 哎呀，第一场比赛呢跟人家澳大利亚打对攻啊，基本就这个显出腰软啊，第二场比赛呢基本就放弃了中场啊，没有腰去顶，那么第三场比赛呢做调整吧。 这个真是你放眼世界都是一样的，哪怕是强如现在的曼联，有着 C 罗的曼联，那腰不硬的话，那不照样也一样让人纽卡打一个漂亮的反击吗？ 这叫什么核心力量必须得有 啊！所以这个腰必须得硬。 对 啊，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大家啊，双色球说，哟，赵宇老师好像一直对体能储备这必要性存疑。总觉得咱体能没问题，但确实我们也看前两场比赛啊，真是体能啊不如前面四十强赛后边的那四场，这其实就是因为八月份联赛很密集，很多国脚说是俱乐部要保护国脚，但是都是球队的主力，上谁不上谁啊？ 对 啊，那个保护都是相对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更好的去恢复体能，去恢复心态。射手座是冠军也说这体能其实还是比较好恢复的啊，关键还是战术。前面的两场跟澳大利亚跟日本，我们真的有一种就是错位的感觉，时空交错。如果两场比赛的这个战术，尤其是第一场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能够更务实一点啊，脚踏实地的研究研究澳大利亚现在的战术打法，可能不会输三个那么惨。 就是说两场比赛的战术应该倒过来用啊，可能面对不同对手的话呢，应该有更加针对性，更加的明确一点。 倒过来可能也不好使， 也不好使。就是现在咱们什么战术都会啊，就是有时候用的可能不对，或者你什么战术都用了，但是整体实力还是有欠缺， 执行力还达不到啊。张翔说，技术能力跟不上，当然费体力了。三防一都让人家过了。那可不就是球员们累得拉了胯吗？啊，这就是当你的意识什么都跟不上的时候，你就只能靠身体的很费劲的这种奔跑啊，都跑不起来，因为球也不在你脚下，控球很难。国安珊珊还是说不是体能的问题啊？他认为不是体能，说是高强度之下，国足顶得住顶不住的问题，咱联赛的强度还是太低了。这是面对强队的时候，澳大利亚、日本啊，我们体能上就是被消耗的会非常的大。但是在面对越南的时候，一个排位比我们低的球队的时候，咱还是要把体能先恢复起来。 对 啊，战术不要出什么大的纰漏。 而且一个月的时间的话，对体能的恢复，这是时间非常的充裕啊， 非常充裕，足够了啊。Mr. Wing 说，当时李铁上任的时候，媒体都说国家队最不该出的问题就应该是体能，现在看。有时候技不如人的时候，哪儿哪儿都是毛病。 李铁就是以体能充沛而著称嘛，当年中国队的铁闸呀。 但是现在呢，咱们就是说眼巴前的事儿，把眼巴前的这些问题都解决好了。雪山漫游说，越南的优势就是这个传接的速度非常快，队员也很年轻，其他就看李铁怎么去应战了。那接下来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国足要解决的两大问题，这一个月的集训时间有没有可能去有一些真正的热身赛？ 嗯， 现在呢还没有一个详细的这个探讨，因为队员还都是在调整和恢复当中。那昨天的首次训练也是现在热身赛没有落实的情况之下，先通过内部对抗的方式来检验一下训练的效果。现在吴磊是又返回到西班牙人，其余的31位球员都是参加了训练，包括伤退以后的这个张琳芃，目前他的伤势恢复也是比较理想的。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赵宇带来的介绍。 张琳芃的伤主要是这个背部的一个肌肉的损伤，并不算特别严重，这两天还是恢复调整为主吧。然后接下来可能会进行一些上半身啊上肢的这种力量训练，虽然说没法进行这种对抗，但我觉得其实他的�伤应该不会影响到10月7号跟越南队的比赛，也就是说那场比赛他应该正常可以踢的，所以也希望他能够在这段时间把这个身体啊彻底养好，不影响到中国队接下来的比赛。我觉得不管是踢右后卫也好，中后卫也好，中国队对于张琳芃的这种需求都是非常的强烈的，他也可以在球场上更多的帮助到中国队。 大家伙儿啊也都说啊，宫廷老球迷有时候打越南主要是运用好战术啊，生旦净末你说体能，人武的联赛的球员踢完国家队踢联赛也没见体能问题吧。哎，但确实我特别同意像草原这位家里人说的。 怎么说呢？ 哎，踢过球都知道， 嗯， 你控不住球的时候非常的费劲，体能消耗就是很大，人家拿球越过你，你就越兴奋，你就防守的越累。 对，那就不是体能的问题了 啊， 就是因为水平低，所以靠体能消耗啊，来跟对方这个持平。但是这个技术环节如果有短板的话呢，这体能消耗的话，那就是一个更大的短板了。 对，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除了要恢复体能之外，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哎呀，能不能约点正式的热身赛？但就目前看来，今天已经是9月14号了，还没有约到什么正式的比赛对手，这得还得看沙加当地的这些俱乐部人愿不愿意腾出来周中的时间，哪怕是拿一个梯队呢啊，跟你练练手，但是只要有就比没有强啊。我们也一起来关注接下来国足的这个备战。继续来说一说全运会，昨天在全运会的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比赛当中，星光熠熠啊！联合一队的杨倩、杨浩然续写了东京奥运会的辉煌，17比13击败了浙江二队王之林和王岳峰的组合，赢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 那么第14届全运会的艺术体操比赛呢，昨天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体育馆落下帷幕啊！在最后一个项目集体全能的决赛当中，由刘鑫、郭琪琪、黄张佳阳、许延书、郝婷组成了联合队，获得冠军。四川和东道主陕西队呢分获第二和第三。 那另外，昨天全运会重庆体育代表团宣布，因为腰肌的严重拉伤，东京奥运会的女子3米板双料冠军施廷懋已经退出了全运会跳水女子3米板的单人项目比赛。施廷懋她的这个伤是9月10号在女子3米板的双人决赛里完成第四跳305B的动作时候失误，直接导致的。比赛结束之后，她这个腰疼啊就更加厉害了，随行的队医对她做了多次治疗，但是这个伤依然无法好转，短期之内难以康复并且完成后续的比赛。这也是因为一个大的奥运周期，5年的奥运周期，施廷懋也是一位老将了，也30加了。 91年出生啊，91年出生，确实成绩也是非常的辉煌啊，夺得4个亚运会的冠军，6个世界杯的冠军，7个世锦赛的冠军，4枚奥运会的金牌，连续5年被国际泳联评为年度最佳跳水运动员。 但是现在，伤病也是一个让自己缓下来啊，这个弹簧绷得太紧，那最后还是容易出问题。让自己缓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啊，再重新的回到赛场。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上的乒乓球项目，男单男团双冠的马龙啊，也是全运会的男单卫冕冠军。但是因为今年的全运会赛程非常的紧密，强度也很大，也是为了保护老将的考虑，那马龙就要退出全运会的单打比赛了，专注在男团和男双两个项目上。来听听我们的记者沈彤带来的报道。 昨天下午，马龙、刘诗雯、樊振东、许昕、孙颖莎等国乒选手已经抵达西安的全运村，正式进入全运会赛前的备战。不过作为北京队的主力，奥运冠军马龙本届全运会将只参加 男团和男双两项目的争夺，而放弃了卫冕全运会男单金牌的机会。为此，北京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张雷指导介绍，马龙不参加单打比赛，主要还是由于本届全运会与东京奥运会间隔时间太短，马龙的身体状态并没有达到最佳的水平。 这次奥运会结束以后，离全运会的时间非常近，再一个他们从日本回来以后呢，隔离了21天，几乎是没有系统性训练，再加上他在奥运会的时候之前呢，那些伤病呢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恢复，再一个身体条件呢，他的身体状况呢并不是说特别的好，像他这个年龄如果要打3项打满的话，都打到决赛的话，对他来讲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是全运会的比赛，对手呢相对来讲都比较强。 另外，本届全运会乒乓球比赛赛地延安，地处高原，单打比赛对体能的消耗相对较大。张雷指出，教练组同马龙本人多次协商之后，决定还是将重点精力放在男团和男双两个项目上。 那主要是为了这个男双和男团，男团的对手呢不止广东一个，其他省市呢也都非常强。而且这次马龙呢单打不参加的主要原因呢，一个是保存体力，再一个他单打呢是7局4胜，7局4胜的话整个比赛的时间是10天，而且相对来讲就是身体情况啊各方面他都会有一定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呢，我的考量就是希望他能够就是我们能够在男团和男双上拿出好成绩。这次赛程非常密集，乒乓球是从17号到26号，基本上你要打3项的话，团体和单打再加男双的话，我估计就排满了。像马龙这个年龄和他身体状况，现在包括他的伤病情况，现在咱们都不好预测。而且延安那边呢有1100左右的高原，对于乒乓球运动员来讲，1000多的话不是说很好打，因为球速非常快，对咱们来讲包括对马龙来讲特别的不利啊。我们就拎出重点，争取把这块金牌或者是成绩拿回来。 不过展望北京男队本届全运会乒乓球赛的前景，张雷期待年轻队员能在比赛当中有所突破。 我们这次全运会当然了，夺金牌是我们首要任务，可是我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锻炼一些新人，像王楚钦啊，也是我们北京的这边培养出来的，我希望他能够在全运会当中有所作为。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那就在昨天，我们体育广播的记者啊，也都是纷纷的抵达了西安市啊。 三位特派记者， 记者，两位奥运记者啊，李维和齐良博， 对 啊，以及 一位服贸会记者， 服贸会记者于伯川，他们仨啊，仨小伙子啊。那对于李维来讲，这也是他第4次采访全运会的比赛了。李维也对陕西全运会是充满了期待啊，尤其是对热情好客的西安人，以及真的是琳琅满目的西安小吃 哇，陕西美食 啊，什么臊子面呀， 肉夹馍呀， 羊肉泡馍呀， 羊肉泡馍，酸汤水饺， 哎，不能再说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体育广播的记者李维，我现在是在陕西全运会的媒体村里。经过了东京奥运会之后，几乎是马不停蹄，我也是开启了自己连续第4次全运会的采访报道工作。之前的3次全运会呢，分别是在山东、辽宁和天津来进行的。那这次陕西呢，也是除了北上广之外呢，第5个第一次举办全运会的省市。那也是全运会啊，第一次来到咱们西部的地区。之前呢，我也来西安呢采访过3次，最近的一次呢，还是5年之前的世界杯预选赛。但昨天从我们一下高铁开始啊，看到了西安北站之后，我就知道了这5年呢西安乃至陕西省的变化真的是不一样了。那一路呢，我们是坐班车来到了媒体村，在路上呢看到了这个16花绽放形态的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也是这个主体育场，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场馆，确实啊感觉到全运会呢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变化和提升。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因为全运会，西安包括陕西的很多城市呢，在城市面貌上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应该说全运会带来的变化最受益的就是老百姓了。 那这次全运会虽然之前已经开始了一些比赛，但是按照正常的时间呢，是从明天，也就是9月15号到9月27号来举行，为期呢13天。举办城市呢包括西安、宝鸡、咸阳在内的10个在陕西省的城市，那将有35个代表团，将近1.4万人参加比赛。由于这是奥运会之后马上就进行的一个全运会，所以东京奥运会的冠军成员呢都会集体亮相陕西。那借着奥运会的这个热度，全运会也会升温。我们也知道，在之前已经开始的跳水比赛当中，包括全红婵、曹源、石廷茂等奥运的冠军和组合呢是纷纷亮相，已经受到了大家格外的这种关注。应该说呢，在全运会的赛场上看到东京奥运会的明星，也成为了本届全运会的一大亮点。另外呢，由于是在疫情期间举行的全运会，所以包括我们媒体在内的所有参与的人员呢，都会在这个安全泡泡内来进行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昨天我们一到西安，就感觉到了比以往全运会更热情的这些西安的志愿者们。那在我们的这个站台上，几乎啊是1对1的来对我们进行接站。那并且呢，他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包括我们提出的问题，都是非常的熟悉，可见啊他们已经做了很充分的准备。那我们到了媒体村之后呢，不管是我们的入住，还是餐饮，还是这种核酸的检测，应该说想的都非常的周到，甚至连这个口罩啊、消毒的这种洗手液都给我们准备的是非常的全。应该说他们把每一个细节替我们都想到了。一说到陕西，一说到西安，就会想到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那大家呢对于陕西的方言呢也是非常的熟悉。对于我们来说，这次来到陕西的全运会，其实真的是感受到了非常热情好客的西安人，包括他们真的是用最好的一种方式来欢迎我们到西安采访这个全运会。其实对于陕西来说，能够举办全运会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具有历史性的一个体育的盛会，甚至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所以呢，他们也特别期待明天的全运会开幕式，也标志着这届全运会将正式拉开帷幕。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冬奥追梦人系列项目啊。提起高山滑雪，您首先会想到什么？是电影《林海雪原》里这个惊险的场面啊，还是那个绚丽的景色？那在北京冬奥会上，高山滑雪项目男子项目的高度差是比800米还要高啊，女子项目呢是大于450米，所以也是因为这个难度系数比较大，让很多人都有点望而却步啊。但是总有一些人为了热爱，选择一生和高山滑雪结缘。那今天的冬奥追梦人的系列节目，将为您带来的就是高山滑雪达人卢万涛的故事。 高山滑雪素来以赛道距离长、坡度陡、垂直高度差大，被称作冬奥会传统基础大项。虽然难度系数高，但其惊险刺激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终身追随。前高山滑雪运动员卢万涛，他一生热爱冰雪，择一事终一生，退役之后依然忘不掉在空中飞行的刺激感。经过层层选拔，他还将担任2022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 我与滑雪结缘还要回溯到1990年，滑雪队呢上学校去招聘滑雪运动员嘛，我就进入到这个滑雪队。在那个年代非常艰苦，滑雪场呢到冬天的时候只有这个亚布力滑雪场。那个年代非常冷，滑完雪之后呢就感觉这个脚有点发木，一脱这个袜子的时候，然后呢脚趾盖冻掉了俩。所以说在那个年代非常艰苦，但是呢那时候这种滑雪运动啊，这种感觉呀、啊、在你穿上雪板的那一刹那，在你滑下来的一瞬间，感觉像飞了起来是那种感觉，真是非常刺激。 因为在国内没有常年积雪的滑雪场，卢万涛自制了滑雪轮滑鞋。 这面呢就是最早的滑雪场，咱中国最早的滑雪场，也有很多这个专业运动员，全国冠军也都在这出来的。这也是滑雪摇篮，这块呢就是属于阿城重点滑雪体校。这个房子原先是咱们这个哈尔滨市体工一队的专业这个滑雪运动员待的一个场所，对这块呢真是特别有感情。 因为咱们国内啊没有这个常年积雪的场地啊，我也是自己呢研制了一个这个滑轮啊，这是雪鞋，这是滑轮，然后我自己这个车的这个垫片，还有这些脱离器。 30多年的滑雪经历，从运动员到裁判员，卢万涛对滑雪的初心与热爱从未改变。 对于即将担任2022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和技术官员，他充满期待。 这一晃从事这个滑雪事业呀，也将近30年了。 从十来岁的小朋友到现在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了，这期间呢对滑雪的热爱就从来没有改变过。马上这个即将开幕的2022冬奥会，我也很荣幸的呢成为这次这个比赛的技术官员和裁判。相约2月4号，咱们不见不散。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到。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北京时间的7:32，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儿的话题啊，一个是聊一聊欧冠，明天凌晨就要打响了。您比较期待哪些豪强进入到16强？尤其是在小组赛开始阶段，就有什么巴萨对拜仁啊，利物浦对米兰啊， 豪门对豪门，博眼球的比赛， 真是重量级的比赛。所以大伙儿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当然，第二个话题我们也是说说，哎呀，现在中国足球的这个现状啊。中超的巨轮感觉都要濒临停止，那中国足球整体又去向何方呢？大伙儿继续来聊聊啊。淼淼说，哟，从九七四那屋过来了，咱这儿点赞热度不够啊。 嗯， 点赞啊，家里人啊， 都点那屋去了是吧？ 啊，都把小心心留在我们这屋啊，听听 FM 聊天室啊，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也为大家来宣传一下我们的融媒体主播大赛。你好，大主播，9月13号已经进入到了初赛的投票阶段。从报名通道开通以来，组委会已经收到了全国近900位选手的报名信息，参赛作品也呈现了年轻化、网感强、类型多的特色。从9月13号到22号，会有50位选手通过行业推荐、粉丝数量还有网络投票3种方式晋级复赛。大家伙依然是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客户端或者是听听 FM 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大赛页面，收听参赛作品，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投票。更多的大赛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我们也继续来说说中国足球吧。在半个月之前的欧洲转会窗口，不少球员和西班牙球队产生了联系啊，也是被看作是一股中国球员的留洋潮。但是夏窗现在已经关了半个月了，最后没有一个能真正的官宣留洋。所以现在就国内的一些媒体曝光了一下 这个过程啊，到底有哪些内情呢？就是这些欧洲俱乐部想要引进中国球员，大部分都是有一个 附加条件， 打包价啊，附加条款的。比如说引进你这球员，还希望有中国企业代资进组。 嗯 啊， 这不是新鲜事儿啊。 对，其实之前的留洋的操作很多也都是这样，跟中国资本绑定在一起。 对， 虽然听上去有点尴尬，但确实这就是目前的中国足球现状。以我们现在球员的实力，肯定你说跟人家日本这联赛啊，包括越南联赛里边的球员啊，我就是从青年时期十六七岁我就看上这球员了， 嗯， 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对 啊， 所以说成年队的话想跟人一块踢的话总得花点钱。 嗯，那现在呢可能想花点钱都难了，就得还得看钱的投入有多大。 以前没有说没有花钱的不是，现在花钱也不是了， 花钱有点难了。 嗯， 就得看看这中国企业有多大的影响力啊。 嗯， 这资金链有没有问题，那或许欧洲的俱乐部也会来尽职调查一下， 就是先看企业的实力， 哎， 再看球员的水平 啊。所以现在目前就是这么一个现状。那也继续来连线腾讯体育的赵宇，那他也是分析，不带资本的话，中国球员他认为啊，在欧洲的二三级别的联赛里边， 嗯， 其实还是有竞争力的。 二三级别联赛， 嗯，就咱别往那个五的联赛瞄去， 哦， 咱往那个五的联赛以下的低级别的联赛， 葡甲， 包括像西乙、 荷甲、西乙， 哎， 西丙、 西丙啊，西丙也可以啊，这其实都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赵宇也说，之前的这种带资留洋， 嗯， 那是有成功案例的，但是最关键的关键就是球员能不能留下，能不能在球队当中有自己一席之地，那都得看自己实力。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我觉得带资本留洋呢，这个不是不能操作，可以操作，但是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资本，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这个公司能够资助你去留洋？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看看联赛，这些俱乐部的投资集团都是因为这个入不敷出啊，包括投入太多，然后遭遇到的这种经济上的危机和困难。所以说，能不能找到这样合适的企业资本来帮助你去留洋，这个很关键，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去。资助他留洋，不是说你赞助他在那边衣食住行、生活费等等这些，你是要把资本注入到对方的俱乐部当中，哎，然后让就是以这种赞助商的形式去帮助球员在那边踢比赛啊，或者说是进入到球队，就像当年李铁、刘伟峰是在柯建集团的帮助下啊进入到埃弗顿。我觉得在你这个自身实力不够特别强的情况下，有这种资本的帮助介入，可能是一个便捷的途径。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你要有实力，如果说你没有实力，那你其实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就好比当年其实也有不少球员，也有一小部分球员，他是通过这种资本的帮助之下，然后你到了国外，但是你如果说实力不行，你踢不上，还是最后都回来了。所以我觉得留洋最重要的是实力，在你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但是没有这种合适契机的情况下，有资本的介入，你才能够在那边更好的发展。你如果没实力，你给你投再多的钱，再多的钱帮助你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国外的球队不会说因为有了这些资本的进入之后就给你特别多的机会，这是不现实不可能的，还是放弃这样的这个白日梦吧。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些球员能够在欧洲五大联赛立足的，除了吴磊，剩下其他球员基本上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就别想什么这个带着资本进入到五大联赛，你就想想这些欧洲二流啊、第二级别、第三级别的联赛就可以了啊。如果说你这个到了第二级别、第三级别的联赛，还是希望带着这个资本进入，那你可能意义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呀，干脆你就想清楚了，到这种二级别、三级别的联赛，也别什么带着钱去，你就自己去闯荡就可以了。我相信中国球员踢这种二级别、三级别的联赛，还是有一点竞争力吧，不能说是主力，但最起码你能够拼出机会来，这个真的是非常关键，需要用自己用脚趟出一条适合自己 符合中国足球现状的这种留洋之路。 呵，这要求这可高了啊，这必须得这抛家舍业的为了自己的那个足球梦想。 嗯 啊， 这我觉得好像他失去点乐趣啊，显得有些太过于沉重了。 嗯，但是到了现在目前的，如果说在国内说顶级的曾经也有过留洋经历的， 嗯， 当然可能现在年纪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合适。 嗯， 那包括吴磊，我们的全村的唯一的希望，其实也是跟中国资本绑定在一起，继续留在西班牙人。我们当然看得到吴磊对于这种梦想的追求啊，也是孩子的爸爸了啊，也是为人夫为人父，但是愿意继续为了足球的梦想去在遥远的西班牙去征战啊，还延续着中国足球的这个在海外的香火。 哎， 但是这不是每一个球员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嗯，其实对中国足球来说的话，以往咱们曾经有过这个成批球员留洋的辉煌、啊、但是呢就是那个时机之后的话，后续一段时间咱们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呢这种好的趋势应该说是被咱们自身给这个浪费。 嗯，大家都说哟，要上欧洲的这个低级别的联赛，这德丙、西丙、英丁、 英丁啊， 英丁、法丙、 零丁呢，英丁， 各种饼啊，和 各种 丁、 各种丁啊，您这陕西美食吗？ 这，哎呀，都给我们说饿了。 对啊， 所以这如果真可以的话啊，是不是到了这个丙级和丁级联赛， 嗯， 人就不是特别要求中国资本得是什么样的， 嗯、 您得是一个，也是一个联赛巨轮啊，给我们注资，不用。啊，人来就行。 对，其实我觉得在国外的比赛当中呢，像这个所谓的兵级啊、顶级啊，很多球员其实也可能是逐步踢出来的啊。 嗯， 所以说咱们的一些小球员真的到国外来感受一下人家这种足球的底蕴，去那去练习学习，感受一下最基层的足球是什么样的话，恐怕也不是一个坏事。 嗯，啊，但是说到了现在的中国足球目前的现状，就不只是留洋的赞助费啊，赞助商。可能自己也囊中羞涩了、 嗯、 包括在联赛当中在运营着各家俱乐部的这些老板们啊，日子也都不是那么的好过。 对 啊，曾经的那个特别辉煌的年代已经是过去了，金元足球也已经停下脚步了，接下来其实就是大浪淘沙，淘的是真金了。 对，当时金元足球的话被形容成这个泡沫啊，现在确实泡沫已经破了。 嗯， 嗯，那泡沫破了之后反倒是一个真的真金不怕火炼的时候， 嗯， 你是真的全心全意的来做足球这项事业吗？那可能这个日子，过得清贫一点啊，清淡一点，每天这个青粥小菜吃着， 嗯， 也挺美。 对， 但是 最起码健康啊。 对，那但是如果不是以这个初心而来的，我本来是想在足球上啊，去辅佐我其他的事业， 嗯， 那这日子可能就有点过不下去了。 对。用户杨洋还说了，这西丙、德丙、英丙也比咱中超强、 嗯、是啊，人家那屋的丙级丁级联赛、啊、 嗯， 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强度的。 哎， 自要是能有机会就可以去。 对、 但是现在有多少球员带着这样的一份情怀啊，愿意在自己已经不是最适合的年龄再跨出这一步， 嗯， 可能得打一个问号了。当然最近两天啊，熟悉中国球中国足球的球迷应该都是大伙儿从各个渠道看到了这样的消息，那就是现在的广州队，曾经的恒大已经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在寻求着政府托管了。 嗯， 甚至广州已经默许卡纳瓦罗提前离开，自行寻找下家。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曾经两夺亚冠冠军、八座中超联赛冠军的广州队啊，这一艘中超的巨轮可能要面临退出的局面。 嗯 嗯， 这个卡纳瓦罗意思就是自谋出路。 哎呀，这企业文化学习班也已经上过了啊，所以接下来对于广州队的出局，这实在是一个对中国足球来讲太大太大的震动了啊。 哎，这个广州恒大大家也了解啊，就是2011年是恒大入主了广州白云山之后啊，这个就是原本就是籍籍无名的中国球队的，是一鸣惊人的发展速度，像火箭一般的蹿升啊。那个赛季呢，就2011赛季就拿到中超联赛的冠军，后来这几年嘛，就是疯狂购买嘛，也是引领了中国超级联、中国足球超级联赛这种金元足球的 这样一个大潮吧。 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曾经的恒大是那么的辉煌和耀眼， 巨无霸、 真是巨无霸。到了现在又突然之间啊，经过了这个两年的疯狂购买啊，加上这个无数的大牌的主教练，教练团队 来来往往 啊，到现在背后又出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感觉啊，还是让大家觉得哎呦挺唏嘘的，甚至都要寻求政府托管了。很多的家里人这几天都在问说啊，这是真的吗？这怎么听起来特别像荒信呢？ 对呀、 但确实通过 当年是金钱如粪土啊、现在已经是寻求政府托管了。 但是目前的各种消息汇总托管几乎是已经成为事实了啊，未来广州队一定会发生巨变。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八位球员其实都在国足大名单里边，艾克森、阿兰、韦世豪、陆国富、蒋光太这些主力都在啊。那如果这一旦广州队托管了，那这些高薪的球员除非是愿意大幅的降薪，否则也得自谋出路。其次就是这政府的托管只是燃眉之急，不可能会一直以来的做一个持续性的输血。 对，政府不可能有大笔的资金投入到足球项目当中啊。 对， 都是靠企业自身， 还是需要去寻找一个新的下家接盘手，给广州来注入资金。那到时候谁会愿意接管广州队呢？这新企业也会有新的运营的方案。那像高准翼啊、蒋光太、韦世豪这些球员啊，到底能不能留在广州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现在广州队的这个情况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没有什么在足球世界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而且中超经过这么多年的政策的调整啊，调整到现在的话，我觉得是回归理性啊。同时呢，广州恒大、广州其实俱乐部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去深入探讨的一个案例。 所以现在留给中国足球的那就更是看起来是 时间不多了， 一地鸡毛了。 一地鸡毛 啊，那未来像恒大这样的巨轮都会暂停，那其他还有什么不可能呢？中国足球到底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啊？我们的青训俱乐部的人才的培养应该怎么去走啊？这都是接下来的话题了。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榜，来看看热搜的新闻。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热爱着，其实真是体坛少了一位好手。因为62年前的昨天啊，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刚刚落成的工体隆重开幕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一个咱们再熟悉不过的人打破了男子400米栏的全国纪录，他就是钟南山先生。 这真是不可思议啊！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呢，以为钟南山老师就是钟南先生就打篮球嘛，还保持一个特别的健硕的身材啊。但实际上呢，曾经在全国运动会当中打破了400米栏的记录。是1955年。当时钟南山是考入了北京医学院啊，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由于体育成绩出众，那么1958年呢，他是被抽调到了北京市体育集训队备战第一届全运会。 那一年之后，第一届全运会男子400米栏的预选赛的赛场上，钟南山就打破了当时的全国纪录。全运会结束之后，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的机会就在钟老面前，在让他做人生的抉择，但是他考虑再三，还是选择重新返回到医学领域了啊！说觉得身材不行，体质不行，顶多成绩达到亚洲水平，达 不 到 世界 水平，当运动员是没有前途的。这一番话在当年的钟老那儿还没有凡尔赛这说法， 没有，这没有这个说法啊。 其实，钟南山老先生早已习得了凡学的精髓，就是样样干什么。样样都能行，所以网友也做出评价说，优秀的人干什么都优秀， 是 看到了全能的钟南山院士啊。很多网友感叹说，天哪，优秀的人在哪个领域都是优秀的。 这个体育界少了一位这个人才啊，但是在医学界呢，又多了一个这个中流砥柱啊。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在热搜榜上的体坛消息。奥运冠军杨倩又走出了小黄鸭的步伐，那就在14运的赛场上，杨倩 这次没有带着小黄鸭的发卡，是走出了一个小黄鸭步啊。熟悉这个射击服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射击服是气步枪运动员的必备装备， 嗯， 衣服加裤子其实重量还不轻呢，有5公斤， 对， 一双鞋就有3公斤。所以在昨天下午的这个比赛场上，杨倩也是模仿着小黄鸭，很可爱啊。同时她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很轻松的环境之下啊，又帮助着自己的球队又拿到了金牌。 嗯，其实射击服呢还是有一定的程度的硬度和强度，它也是对身体有一个支撑嘛，有利于气步枪运动员控制跟放松肌肉，能长时间的帮助运动员支撑身体跟固定动作。步枪射击的冲击力非常大啊，这个所以说非常厚的射击服呢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而且呢我觉得杨倩在奥运会上最主要她那种冷静的表情啊，就是举重若轻，非常淡定，虽然内心很紧张但你看不出来。 也继续看看陈清晨在感谢孙颖莎。陈清晨晒了一段视频，说感谢孙颖莎来给自己加油，还请师傅点评自己的表现啊。运动员之间的这种互动是非常可爱的。那另外就是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恒大集团也是冲上了热搜，因为发表了一个声明，针对最近网络上出现的有关恒大破产重组的言论是完全失实的，说公司目前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公司坚决地履行企业主体责任，全力以赴复工复产，保交楼，想尽一切办法恢复正常经营，全力保障客户的合法权益。 嗯，另外呢就是最近呢更加这个火爆的话题就是北京环球影城啊，度假区。从今天0点开始啊，北京环球度假区呢会正式向公众发售包括北京环球影城指定单日门票在内的多种票务产品。用户呢可以通过官方以及官方授权渠道来预订以及购买门票。支付宝北京环球度假区小程序当中门票预订功能已经启动了。14号今天凌晨第一时间可以启动购票预约入园，据说一张票400多啊。 所以大伙儿这得蹲点儿，这事儿靠蹲点儿啊，蹲住了就有戏。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机器人大会。昨天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是顺利的闭幕了，世界机器人大赛的所有赛项也全部结束。其实在这个机器人大赛当中也特别的紧张刺激，那就是要术机器人格斗大赛啊。来听一听我们的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裁判员一声令下，红蓝双方的机器人迅速缠斗到一起。在4-5平米见方的玻璃罩内，机器人和传统格斗选手一样展开了紧张刺激的近距离交手。由于对阵双方机器人激烈的冲撞，比赛场上掉落的碎片零件乱飞，而这也是把比赛放在玻璃罩中进行的原因。比赛场地两侧还有两个运转的粉碎机，被对手推入粉碎机区域，不仅会造成机器人的损伤，还将失去分数。而被对手推入场地的4个角内则会直接被判定输掉比赛。每场比赛结束后，根据机器人的损毁程度，参赛者也会被扣除相应的分数。而每次比赛结束，参赛者们需要做的就是赶快维修机器人，以备再次上场。由此可见比赛的激烈程度。机器人格斗大赛裁判员崔老师说道， 机器人呢是自己设计，武器呢也是自己设计，机器人的它的重量呢是有要求的，这样是以示公平。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呢，这个选手呢要躲开这个障碍，同时呢还要尽量的攻击对手，最好的程度的把自己的机器人呢完好的保存下来。 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学生常博希在比赛结束后和同学们凑在一起讨论如何维修改进机器人，为下一轮比赛做准备。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钳子、螺丝刀、胶水等工具。 材料上的话几乎都是一样的，主要在于你的安装和改装一些，你要是安装没有安好的话就很容易坏。 比赛中出现了精彩的一幕，北京市第13中学学生操作的绿色机器人在比赛开始后仅5秒就将对手逼入场地东北角，直接 KO 对手。最终北京市第13中学也收获了比赛的冠军。领队马平平老师说道， 第一个呢就是学生现场的把控，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方案的设计。比如像我们这个项目前面就是经过了大概4轮左右的方案的优化，它的安全性，它的整个的就工程学的设计和这个电力方面的配合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美网。美网在昨天的早上啊，是诞生了新的大满贯冠军，那就是梅德韦杰夫啊，终于是在小德面前是翻过了这一座大山。我们也是连线了网球评论员葛小倩啊，他认为梅德韦杰夫足够的冷静压倒了一切。 其实在赛前很多专家都没有看好俄罗斯人能够就是击败德约科维奇夺冠，因为之前在澳网决赛中他也是被大家看好说可不可以给德约科维奇制造一点麻烦，但是呢他也是0-3告负。所以这一次来到纽约，大家觉得说虽然可能有一点点机会，但是赢球而且是从一个体能狂人、接发球狂人各方面都非常非常优秀的德约科维奇手中拿走这个美网冠军好像也不太可能。但事实上就是梅德韦德夫自己也说，其实我是做好了准备，而且我也从之前输给澳网决赛中输给德约科维奇的这个比赛中学到了很多，就是尽管他一直领先，但他从来没有就是松下这口气，因为他知道就是如果自己一旦松劲儿的话，以德约科维奇这个韧劲儿肯定很快就会扭转比赛局面，所以他自始至终保持的这种冷静帮助他赢得了这场比赛。这场胜利之后我们会觉得说男子网坛可能变好看了一些，因为终于不再是三巨头来就是霸占这个冠军了。 也许这一次梅总的拿到大满贯啊，会开启一个90后球手集体性的这种往前继续迈进，但是小德确实在赛前的压力也非常大啊。葛小倩也是点评了德约科维奇在这一场美网决赛当中的表现。 他自己也对自己能够在美网夺冠是充满了信心。在赛前，当别人问到他说：“你会不会就是对自己夺冠有所期待？”然后他会觉得说：“对呀，我就是来拿这个冠军的。”就很少见一个职业球员在大赛之前是这么的雄心勃勃，这么的想要。而且除了21个大满贯冠军之外，他还如果能够拿到美网的话，他将成为1971年罗德拉沃尔之后第二位实现年度全满贯的球员，因为此前他已经拿到了澳网、法网和温网的冠军。就是对于荣誉的这种渴望当然是一件好事，是能够让他去积极的追求这个冠军，但实际上就是当你站上球场的时候这种动力在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压力。而这种压力呢让他在决赛中，其实我们看到比分最终是3-4-6，他输给了梅德韦德夫。就是这个比分也显示出了就是显示出了一定的比赛的内容，因为我们在场上看见的是一个切发球并没有达到100%那么好的德约科维奇。他作为世界第一的这种接发球选手，很多球员都在被问到说你想拥有哪一个球员的哪一个品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我想要德约科维奇的接发球。但是在面对发球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的梅德韦德夫的时候，他的这个接发球并没有显现出应该有的实力，所以梅德韦德夫在自己的发球局里呢都保得非常的顺利。但第二盘的第四局的那个梅德韦德夫的发球局，其实德约科维奇获得过2个破发的机会，但是他都错失了。那所以那一局的比赛中间，他一度就是失去了冷静，然后摔拍摔得非常非常的凶狠，就是连续3次将球拍砸向地面，把球拍都摔得就是变形了。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失去冷静的德约科维奇，然后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冷静的梅德韦德夫的时候，其实这个胜利的天平就已经向一个方向倾斜了。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早晨到白天阴，西部北部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高，不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偏东风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较为舒适，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今天的光照较强，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慧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篮球。昨天的全运会女篮的第二场半决赛，江苏对阵广东，比赛一边倒，江苏是83-51大胜了广东，晋级决赛。今天晚上，江苏队就要和联合队来争夺冠军了。那山东队昨天和联合队的半决赛交手，从第二节的后半段开始，双方这分差就逐渐被拉大了。最终，山东队是74-110不敌联合队，无缘决赛啊！我们也是马上在接下来的主咖上麦的环节来连线一下周贺，来聊一聊全运会上的男女篮。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好，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全运会上的这个篮球的比赛啊。确实，大家要是看了，女篮的这个不用看过程，只要看这个分差就能够明白这个。哎呦，就之前创造了很多的这个大比分。毕竟奥运联合队这是一支强大的队伍，拥有着李月汝、韩旭、杨利伟、李梦和吴彤彤。你说这一个个国手林立的， 这从奥运会回来之后歇一段时间继续打全运会的一支完整球队， 就是，对，所以这样的这种实力肯定跟地方队是碾压的这种态势哈。我们也马上来连线周贺。周贺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明儿全运会就开幕了啊，其实全运会上的男篮的项目还是挺吸引眼球的啊。那这一届全运会男篮的冠军的争夺就是辽宁和广东吧。 其实从整个这次全运会男篮这个阵容上来看，就是大家如果说怎么说比较传统的观点是应该是这两支球队，但是如果说从这个阵容上啊，从这个球队的情况上看，好像广东的实力怎么说，我觉得要比辽宁好像更强，就是辽宁要真说去挑战广东，恐怕这难度还是挺大的，因为从整体上不管是这个分组也好，是这个球队的一些阵容构成也好，我觉得广东现在它整体的这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不得不说就是，从伤病，从这个 球队的就是阵容结构，就是年龄结构来说，我觉得广东好像要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优势。他们首先就是他阵容基本都是夺冠阵容，而且呢就是包括咱们说这沈子杰、何新宁还要加入，就是他后卫线包括锋线，就是广东原本那个非常强的锋线，再加上他内线好像没有短板。 嗯， 这是现在就是这个男篮比赛里边比较很难去逾越的一个阵容感觉。 嗯， 所以从现在看，我觉得如果说能给广东形成一些挑战的，可能就是比如辽宁啊或者浙江啊，但是真要说去把广东挑落马下的这种球队，我觉得从目前上预测，从阵容上来看，恐怕真的很难。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能给广东形成一些冲击，但是真正说夺冠，我觉得广东可能面会更大一些。 嗯，不过确实就像刚才周贺说的，这个广东现在的年龄结构是更合理的哈。但是像辽宁，有几个超龄球员，郭艾伦啊、赵继伟、大韩包括周琦哈其实这都是属于超龄的，真的是在这个年龄范围之内的，能在 CBA 站得住的，也就是张镇麟加上吴昌泽但是这吴昌泽还伤病 还 没去，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辽宁想要去继续卫冕的话，还是困难挺大的啊。 对，其实从这个阵容深度，其实广东他能够感觉能派出，可能甚至两套就是很有竞争力的阵容。 嗯， 但辽宁呢，咱们说就是他这个阵容，大韩啊、周琦啊、郭艾伦、赵继伟，拿出来一看，挺好这套阵容，但是。等你到替补阵容的时候，等你到这个第二阵容的时候，你怎么去跟广东对位，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就广东它的厉害，就包括整个在 CBA 厉害，就是咱们知道上赛季最出名的这五上五下，就是我一换人直接上五个，这样上来这五个跟之前那五个几乎没有实力差别。 对， 那现在就是哪支球队能够顶得上这样的一个阵容的深度，其实是一个问题。所以辽宁呢，我觉得他主力阵容跟广东完全有的一打，就是咱们真是这就派主力阵容买在这儿，那肯定是有的一拼。但是当你替补上来之后，你的替补是一个什么角色的替补，那广东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上赛季包括在这个 CBA 当中，就比如说辽宁队还有一些实力的，像这个富豪啊、朱荣镇啊，然后人家富豪代表吉林，朱荣镇代表山东，是吧？高时延代表三人篮球，就是一下这个很多人就全都分散了。而他真正说能够顶上的这个刘彦宇啊等等，那这些球员实际上非常年轻，他从现在来看跟广东的这些年轻球员相比，就感觉有一定的差距。那广东咱们说就是他的包括年轻的徐昕啊、张明池啊，其实这都在一起打过，而且他阵容里边呢，就是比如说赵睿、胡明轩、徐杰，然后再加上这个何新宁等，就是他完全是两套阵容，我派哪个上来几乎都有这个就是全明星的一个实力，甚至国家集训队的这个实力。那你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广东的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然后而且这个对他们内线还有这个刘传兴，这要高的有高的，要快的有快的，就这的确是感觉跟那个女篮那国家联队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了。对， 真是这一马突然发现，哎呦，这浙江也就那么回事儿啊。虽然浙江这么一马发现，其实就是上赛季 CBA 开始那个全华班那班底，但是跟广东一比也不在了哈，就基本上广东可以锁定一个冠军位置。不过我们也说说咱们自己北京男篮，现在咱是跟辽宁、陕西还有湖北在一小组，咱们在全运会上这应该有点想法，四强咱应该占一位置吧。 对，这次我觉得北京男篮最好就在于这个分组，就是咱们这分组呢，这个有我看也有报道说这个躺进四强了，不能这么说，但是的确这分组是我觉得比较有利的。那如果看 B 组这个广东、浙江、山东是吧？这个毫无疑问，咱们我觉得相对来说进四强是有很大机会的。当然就是也有一些球队有些小串啊等等一些伤病的方术啊，这些伤病的原因，但是以咱们现在这个球队的这种实力啊、成熟度啊、大家这种默契程度啊，我觉得其实在小组里边出现并不意外。但是呢，就是说他如果出现，如果是小组第二，那你可能要打这个 B 组的第一，等于是碰广东，这也比较难。就是说咱们进了四强之后，你要想再往前走一步， 这个就有一定难度了。但是不得不说，就是，如果说这些球队里边谁跟广东就是在过往能掰掰手腕，能有一些这种韧劲儿，打出一些让人吃惊这种表现，那实际上北京队是有这个底蕴的，所以我觉得，你要说他，咱说篮球毕竟是圆的嘛。刚才虽然我说这广东夺冠没什么太大悬念，但是就这个事儿，谁能保得齐说没有万一呢？对吧？如果说有万一的话，那其实北京还有点机会，因为真要是等那个就是广东进了决赛什么的，我觉得他那个重视程度啊等等，你可能很难去击败他。但是，哎，这机会很渺茫，但是咱有点机会。起码我觉得先进四强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理想的一个结果吧。因为毕竟在过去就是北京男篮能进四强，在过去几届全运会上其实也真的不容易。因为之前包括新疆啊、山东啊，这都实力很强，咱们就是能进四强说话都不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儿。对， 也希望这一次啊，因为小组的这个分组的优势啊，让我们能够走得更远一些啊。当然，大家也都在球迷朋友们还是不太明白啊，这个全运会的比赛说啊，为什么会有联合队这样的存在呢？实在是太强悍了。看全运会女篮的这个比赛啊，基本上就是大比分的碾压地方队。那现在女篮联合队啊，也就是这个奥运队，也跟江苏会师决赛了啊。据说这样的安排是为接下来这个亚洲杯来做准备啊，主要针对的还是像澳大利亚啊、日本这些亚洲的对手。周贺了解是什么情况？ 因为如果奥运会完了之后啊，就是在东京打完比赛之后，这些女篮队员回来，啊，再经过这个长时间隔离，将近一个月的这个隔离完了之后，实际上他们再回各个省队、地方队的这个就是，情况怎么说是比较，我觉得比较尴尬的，因为他没有时间跟，就是省队的这些队友去一起合练，然后没有太多时间去磨合，所以，与其呢再把这个球队打散了，然后等到全运会之后再给重新集结，那实际上这来来回回这个打散再集结这个过程，感觉也比较多余。那所以干脆就直接派一个奥运联队来打。一方面呢，就是拿这个以赛代练了，因为这些队员有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打比赛了，也没有什么就是隔离期间可能也没有特别系统的这种训练，那干脆全运会呢以赛代练，然后等到这个全运会完了之后呢，再让他们去打这亚洲杯的比赛。我觉得其实这个安排啊，应该说还算比较合理，因为整个这个过程，如果你把这些人再散到各个地方队，然后再重新抓回来，实际上本身也比较难办。而且呢，现在就是说打全运会，如果说夺了冠，那每个省市的这个队员他都有这个奖牌可以寄到各个省市，那所以各个省市的这种队呢，他也没有说，哎，真说因为我这个人去了这奥运联队，所以我就吃亏了。其实也还好，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大家，就是也都能够接受。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奥运联队的，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去备战后边的这个亚洲杯比赛，其实那对于咱们国家队的这成绩来说，肯定是有所帮助的。就刚才说了，以赛代练嘛，因为你现在真去找这个热身赛，可能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对手，然后你要说让他们就纯训练，那可能又影响了这各个省市全运会的这成绩。那所以现在以这么一个方式去参赛，我觉得可能反而是不管是各个省队也好，还是说对于国家队的也好，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合理或者说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对， 不过说到咱们中国女篮在亚洲杯上，其实我们从东京奥运会上已经看到了，在亚洲范围之内，我们还是有着绝对的优势的哈。就包括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坎贝奇没在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是有着自己的优势，也不怵对方啊。所以接下来在亚洲杯上，是不是中国女篮这个夺冠的前景也比较理想？ 对，我觉得其实澳大利亚她在奥运会上那个表现，能够明显看到，就是澳大利亚的女篮实际上有点这个在走下坡路了。然后呢，这个日本女篮呢，实际上当时是凭借东道主的优势，人家还真是打出来了，中间有一分险胜，我就凭是比利时还是法国来的，就是打一些欧洲强队，他也赢下来了，凭借他这个分组的优势啊，然后应该说也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是他从整体的这种身材上，从整个这个球队实力上，我觉得其实是不如中国队的。 然后中国队呢，在之前其实，表现非常好，只不过这个奥运会分组，这个后来是给分到塞尔维亚了。 嗯， 对吧？塞尔维亚其实咱们之前也击败过，就是现在其实中国女篮，她在打一些这个欧洲的强队，包括法国呀、这个比利时啊、塞尔维亚等等，实际上都能跟对方有的一拼。我觉得其实现在中国女篮是在一个明显的一个上升趋势上。 嗯， 那如果说真的到了亚洲杯，如果发挥的正常，如果能够去打出一个比较理想的表现，包括李月汝的状态是吧？包括这个咱们说现在这个黄思静等等这些人，其实他们我觉得是有机会去击败任何一个对手的，在起码在亚洲范围内， 嗯， 真的是有机会去击败任何对手。所以，在借着这东京奥运会大家失利的那种遗憾的，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如果说大家失利之后能够记住那种不甘心吧。然后我觉得其实在这次亚洲杯上，中国女篮的这个表现还是比较令人值得期待的，他们完全有机会去冲击一个这个冠军。对， 嗯，好的，谢谢周贺啊，跟我们连线啊，这大早清 好嘞， 谢谢，再见。 哎，哎，再见。哎。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啊，我们继续来看看一场不太完美的完美比赛啊，这是成为了穆里尼奥执教千场的最好的礼物啊！这场比赛过后可以正式宣告，穆里尼奥是正式注入了罗马气质。呵，这一定是罗马的新闻官写的这稿子啊，说罗马也注入了穆里尼奥的灵魂啊！当曾经的狂人冲到了南看台之下庆祝的这队伍里，人们突然觉得，哎呦，这是穆帅真正融入到这支球队和这座城市了啊！也许在外人看来，这个一千场就是特殊的一个啊，很有个性的穆里尼奥融入了罗马城的这个普通的一员，但是这个千场也是意味着执教过90000分钟的比赛啊，这个经验，这是一个无形的资产。 对， 嗯， 而且千场之下呢，穆里尼奥在乎的不仅是顶级联赛获得的一些荣誉啊，有可能呢来自这个老爵爷弗格森的这个祝福褒奖啊，更重要的还是他无论在哪支球队都会留下自己非常独特的印记，这是非常关键的。提起穆里尼奥，他有着自己这个独特的气质。那么在对战萨索洛比赛进行到92分钟啊，替补登场的沙拉维啊，这也是中超老熟人了。接这个穆洛多夫的回做，禁区内凌空抽射、搓射完成了绝杀之后，所有人都见识到了似曾相识的一幕，就是穆里尼奥的高举双臂冲向庆祝的人群。尽管步伐已经不再矫健，身材越来越像同城死敌的教练萨里，但是曾经的激情还在，而且豪情还在。 嗯，而且穆里尼奥是这么定义这个奔跑的，说这叫少年的奔跑，嗯， 少年的奔跑， 啊，还是曾经的那个少年。 对，我奔跑的心情跟少年一样 啊，说已经不再是58岁了，今天只有12岁，一个梦想进行足球生涯的年纪。 哦， 多美好！ 他是给这样的一个年龄的设定啊，12岁。 嗯，我们也是继续来听听严强老师带来的分析啊。穆里尼奥回到意甲，又迎来了千场生涯，他觉得还是有能力带领着现在的这一支红狼重新回到欧冠的。而意甲当中现在比较难受的呢是尤文啊，这尤文现在缺了 C 罗之后， 嗯， 真是找不着北了， 嗯。 而国米，哎，阵容比较的齐整，米兰，毕竟是7年之后啊，重新回到欧冠的序列， 对， 又是双线作战，可能考验会更大一些。 自己最熟悉也曾经最成功的一片赛场，这个画面呢，58岁的穆里尼奥让我们想到了当初啊，在国家德比，特别是他刚刚成名的时候，带领波尔图啊，在曼彻斯特那段狂奔的画面。确实，在这样的一片赛场当中，他的激情啊，他过往的积累，他的一些执教经验还是能够得到施展的。但是要以这支罗马来讨论意甲夺冠的可能的话，那我觉着可能在积累这方面还稍有一些欠缺啊。这支球队的一队啊，包括一些年轻球员储备不错，但是他的板凳深度，特别是要应对一个漫长赛季来论的话，我觉得可能还稍有一些欠缺。但不管怎样，这么一个良好的开头，穆里尼奥很有可能带领这支球队重新杀回的欧战乃至于欧冠去。这个赛季的意甲局势相对来说比较乱，因为我们看到目前尤文还处在下半区啊，联赛至今未有一胜，这支球队的板凳积累，和他过往的经验，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整体战力在调整之后，特别是在 C 罗离队之后呢，还需要看看阿莱格里 有多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成本。国际米兰其实整体调整不算太差，实力虽然有所下降的话，但是孔蒂的时代呢，他引援是偏多的，那这样的一个板凳深度，我觉得在意甲还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另外那不勒斯甚至包括 AC 米兰， AC 米兰要去争冠，阵容可能有些残缺，但是争前四吧，这应该是他们赛季的目标。当然了，双线作战七年之后重归欧冠，对他们的实力牵扯还会形成一定影响。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明天就要开启的欧冠啊，小组赛的第一轮，皇马就要客战国米了。皇马也是公布了这场比赛的大名单，贝尔缺席。之前就有很多媒体报道说贝尔因为腿筋受伤伤停，但是皇马一直官方没给一个公告。是贝尔要求皇马不要对外公布伤情啊，影响军心。那在9月14号，也就是今天、明天，就是今天的夜里，小组赛就要开始了。一组是巴萨对拜仁，基辅迪纳摩对本菲卡， F 组博尔尼年轻人对曼联，比利亚雷亚尔对亚特兰大， G 组塞维利亚对上萨尔斯堡红牛，里尔面对的是奥沃尔夫斯堡， H 组切尔西面对的是圣彼得堡，泽明特马尔默面对尤文。继续来听一听严强老师带来的前瞻。拜仁的阵容基础不变啊，莱万挺另类的，而 C 罗啊还有这个巴萨啊，这都是属于艰难重建的球队。曼城对莱比锡他认为还是非常有优势的，而米兰呢有点难以撼动利物浦。 我明天也会要参与一场欧冠的直播，也就是这一轮可能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巴萨和拜仁的比赛。拜仁呢整体上来说球队班价未改未动啊，还是中生态的球员，是保持了这支球队的稳定性。另外像莱万，他的科学训练，他的这种，他甚至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一个 C 罗，我觉得可能在场上的角色呢更加明确啊，更加纯粹。那这支球队在面对经历大变的巴萨，我觉得还是具备充分优势的，而且历史上也有过8-2这样的惨痛的过往。对于巴萨而言，巴萨呢仍然在磨合当中，这段时间还不断的暴露出一些球队的矛盾啊。我相信这科曼可能对于管理层的很多决断是非常不满的，已经有暴露了。这个时候的巴萨只能够去争取不差的表现，球场上的成绩来压这些矛盾。要度过俱乐部的危机，只能够期盼有这样的改变吧。另外几场比赛呢，我觉得 C 罗的首秀，欧冠首秀也值得关注。另外曼城跟莱比锡阿比，莱比锡实力较上赛季有大幅度的萎缩啊，不光是两个主力中卫走了，主教练走了，前场进攻核心也走了，所以这应该对曼城构不成太大的压力。 AC 米兰客场挑战利物浦，我感觉实力还是有足够差距的啊！这两天有巴雷西的一本自传啊在进行推广。那巴雷西对这个客场呢，作为米兰的名誉主席，他也名誉副主席吧，他也不是特别看好。而潜藏的一个死亡之组，我觉得国际米兰啊，他过去两个赛季的欧冠表现得非常糟糕，小组赛都是垫底啊，这次又跟皇马分在一个组。皇马不声不响当中啊，虽然没有得到姆巴佩，但是有卡马文加，也有过往两位巴西这个前场球员的成长，另外周末刚刚上演帽子戏法的本泽马，所以这场比赛让我们可以当做一场试金石来看一看，国际米兰在孔蒂走了以及俱乐部遭受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到底还具备多少战斗力。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F1。 在意大利大奖赛上跟维斯塔潘相撞，双双退赛之后，汉密尔顿呢是说维斯塔潘在跟他发生车祸之后没有上前检查他是不是受伤就自己离开了，这个举动让他觉得非常的 surprise， 很惊讶。汉密尔顿和维斯塔潘他俩是在比赛到第26圈的时候，在2号弯轮啊对轮拼抢里边两车相撞，同时的冲出了赛道，也同时退赛了。维斯塔潘一直试图绕过汉密尔顿的，但是他赛车从内道压过了路肩，弹到了空中， 压到了汉密尔顿的赛车顶部。那这样汉密尔顿是被他的这个右后轮击中了头部，赛后汉密尔顿也说自己这脖子挺疼的啊，他也觉得医生得注意注意，好好给他检查检查。那我们也是连线了评论员黎明晶老师啊，他也是对这样的一个事故啊做出了分析。那他呢认为维斯塔潘的违规下一站肯定会受罚的，而可以预见的是这种针锋相对在本赛季的赛场上依然会延续啊，会不会成为后边就是你无情我也对你无意、 哎呦 啊、这种戏码也许不止这一次啊。黎明晶老师也说未来几站依然是红牛和梅奔的争冠。 意大利大奖赛上发生的另一幕呢也是令车迷热论热议，就是这个维斯塔潘与汉密尔顿的再次发生碰撞。因为这次碰撞呢它是有一个前提铺垫，首先呢是在冲刺赛上呢汉密尔顿起步不佳，最后呢仅取得第五，但是呢这个梅赛德斯车队在蒙扎赛道还是有巨大优势的，所以说呢他在比赛中还是逐渐的缩短了与前方车手的距离。那么在进站就是换胎出站的时候呢，他终于利用这个车队的这个更换轮胎的这个时间差抢到了维斯塔潘的前面。因为优势不是特别大，所以在进弯之后呢虽然他封住了线路，从慢镜镜头可以看到线路呢是汉密尔顿优先，维斯塔潘呢是硬往里挤，有点霸王硬上弓的意思。所以赛后梅赛德斯车队经理 Toto 认为这是维斯塔潘的战术性犯规啊，但更多的一些专家呢认为这是场比赛事故，好像双方的责任呢各占50%，因为在比赛中呢这没有谦让的意思嘛，而且这两个人是今年世界冠军的这个争夺者。但比赛呢它毕竟是有规则的，而且呢这种碰撞呢你得看它的这个理由是不是很充分。从这个 F1 仲裁委员会发出的这个最后通告也证明是维斯塔潘有失误，那么他已经被判到下一站俄罗斯大奖赛的时候呢要退位三位发车，所以也证明维斯塔潘在这次碰撞中呢是不占理的。那么至于今年未来的这个赛事走向，迈凯伦队是不是还有更大的出色的发挥，我觉得他应该在今年的赛事中呢应该算是比较平稳发挥，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看点啊，特别是诺里斯虽然好像今年只有一站没有得分，几乎每站比赛都在得分，但是这个车队呢他的前景并没有看在今年，他是把车队稳定的带入明年，特别是更换新车以后。那么后面的看点呢依然是梅赛德斯车队与红牛车队的这个总冠军之争。目前来看呢从车队的积分来看梅赛德斯车队呢是领先的，但是在车手个人的积分上呢维斯塔潘呢还维持着这个上一站比利时站结束后的领先两分。不过呢梅赛德斯车队在后面几个慢速赛道上来说他们占的优势并不是太大，因为这个红牛车队在慢速赛道还是有很大优势的。赛季末的这几个赛道呢可能是土耳其站更有让梅赛德斯车队夺冠的优势，但是剩下的几个赛道就不占优势了。所以说今年最后几站比赛的结果呢很难说，有可能真是两个人会拼到最后一场阿布扎比才能决出胜负。 好，那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啊，一个是说一说欧冠啊，欧冠明天就要登场亮相了，您最期待的是哪组豪强的对决啊？另外也可以说说中国足球啊，大家其实一说起中国足球的这个现状，也都是唏嘘感慨啊，就真的是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现在又，后边咱也就不说了。 对， 啊、 这个前途未卜啊。 我们也在下一个时段继续跟大家更多的探讨。一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再回来。 特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七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已经是北京时间的8:30了啊，大伙儿继续回来啊，这里依然是孟群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秀英唱晓的第四时段。我们在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之前，也继续来关注一些其他的消息啊，因为全运会在明天就要开幕了，我们的三人报道组在13号晚已经抵达了西安，并且入住了媒体村。全运会在疫情防控的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记者多长时间需要做一次核酸啊？他们做的是这个咽拭子还是鼻咽拭子？详细的情况，我们的记者于波川也做了个介绍。 第14届全运会的疫情防控措施可以说是严格细致的。就拿媒体记者来说吧，从我们13号傍晚乘高铁抵达陕西北站到抵达媒体村，先后两次需要出示四绿码。这个四绿码是什么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次陕西全运会官方的小程序，叫陕西全运通平台。它在首页有四项疫情防控的健康指标，分别是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接种过2针新冠疫苗的健康证明，以及每天的健康打卡，包括你的体温是否正常，你的打卡地点是在哪里，以及基于大数据监测个人疫情风险的这么一个健康证明，就是你所在的地区或者你经过的地区有没有出现中高风险。所以只有这四项都合格了，也就是都是绿码，才能够进入媒体村。那么在办理入住和各项手续的地方呢，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也是给我详细讲解了媒体村内关于核酸检测的具体要求。 我们需要48小时，每48小时做一次。 自己算好了，万一出去了回不来。 对，您自己算好，这个出结果的时间大概在6个小时。 啊， 所以您得提前，不能说是45个小时去做，那肯定回来就好了。 您一般建议就是咱们每天就是出村之前都做一次。 建议您吃饭的时候顺便，就每天午饭、每天晚饭顺路一做。 那也就是说呢，在未来10多天的全运会赛事期间，我需要保证始终有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够正常的进出媒体村和各个赛场。所以工作人员建议我是每天都做一次核酸，至少也要每1天半做一次核酸，这样加上检测出结果的时间，基本上都能够满足48小时之内的要求。那么在13号晚上9点办理完入住、安顿好行李之后呢，我和另外2位前方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就前往媒体村里的核酸检测地点，完成了我们入住之后的第一次咽拭子的样本采集。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当时已经是深夜了，现场有负责采样的医务工作者也非常的辛苦，他们需要身穿着防护服站着连续几个小时去进行采样。另外还有志愿者在现场给我们讲解相关的这个注册信息，还有在手机上怎么操作，所以也是向他们的辛勤付出致敬，你们辛苦了。总之呢，核酸检测和过去半个多月就已经开始一直坚持的每日健康打卡呢，是我们在全运会前方进行采访报道所需要继续坚持的一个常态。 那么其实从我个人来说，从九月初的服贸会到现在的全运会，我基本上就保持着每两天就要做一次核酸检测的节奏，那么每天的健康打卡也不例外。那么位于全运会媒体村里的这个核酸检测点，大概距离我居住的这个房间步行大概是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还开玩笑说，这基本上已经确定了会是我在全运会期间去到次数最多的一个地方了，会超过各个场馆的次数。但是这无疑是必要和值得的，因为如果要保证这样一项全国性的综合赛事安全有序的进行，那么疫情防控工作就不能松懈，而这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啊。我们的所有的记者团队抵达了陕西西安之后，对这一片土地啊，曾经的长安，现在的西安啊，这一座古城有哪些感受？也继续来听听齐梁博的全运初体验。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齐梁博。9月13号呢，我和记者李维、于波川从北京出发，乘坐高铁来到了陕西的西安，参与到了第14届全国运动会的报道工作当中。第14届全国运动会呢，以全民全运同心同行为主题口号，那么14运也将在中国体育历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因为疫情的原因，全运会的群众比赛项目推迟举办，但是大家呢仍然期待全民健身事业能够以全运会为契机，迈出更坚实的步伐，为实现健康中国目标添能助力。那么这次我们报道将主要围绕着两个系列，第一个是多彩全运助力体育强国系列，重点报道陕西全运会如何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助力。第二个系列是连接古都间的文化，全运会上的冬奥心愿。那么陕西全运会呢，将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前在国内举办的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西安和北京作为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将用全运会火炬和奥运火炬相连接。在全运会上呢，我们也将收集运动员们对于冬奥的祝福，以及从办赛角度总结可以为北京冬奥会所借鉴的经验和模式等等。说到全运会的感受，我们昨天从高铁站到抵达全运村，应该说这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的关于全运会的这种口号，包括到了全运村媒体村之后，也能够感受到陕西人民的热情，以及他们想在全运会上所展现的文化特色。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呢，我们也将会用全媒体的形式为大家报道本届全运会上究竟有哪些陕西元素以及陕西特色，敬请期待。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场在昨天晚上进行的中甲联赛的第21轮的比赛，北理工啊也是遗憾的又输球了，0-1输给了四川九牛，也没有迎来第3阶段的首胜。来听一下李维的报道。 面对排名联赛中游的四川九牛，本有机会拿分的北京理工，因为开场不久的一个失误，最终0-1输给了对手，目前仅仅领先新疆1分，排名中甲的倒数第2位。这场比赛开场5分钟，四川九牛的软军大力抽射，造成了北理工门将脱手，郑胜雄补射成功，四川队取得领先。随后的比赛双方都有机会，但过多的失误让比分没有再次改变，北理工期待的一个积分并没有实现。赛后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对于球队大部分时间的表现基本满意，只开场过早的失球还需要总结。 做的不太满意呢，就开局确实还是注意力不太集中，让对方在5分钟之内抓着一个机会，然后丢了球以后，我觉得对于队员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我们也放开手脚了，从进攻到防守，更放得开，而且是也基本上发挥了我们这个正常水平。 就像于飞所说的，在失球之后，北理工反而放开了手脚，也制造了不少的机会。不过球队把握机会的能力显然不高。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取得了这个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吧。虽然0-1落后，我们希望尽快把这个球权夺过来，然后我们也压出来了，然后也是创造了一些机会，但是有些细节还是需要回去好好训练来提高吧。 本周五下午，北理工将对阵排名第5的陕西队，球队要想拿分，难度依然不小。 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一个说说欧冠的小组赛啊，看好哪些豪强进入到十六强啊，哪些这个关键的对决，确实从小组赛开始就非常的好看。巴萨对上拜仁，但是现在的巴萨已经跟往日不可同日而语了。 对，那个该走的走啊，那个而且 还在重建。 对，重建当中问题多多啊。 对， 另外呢，就是像这个巴黎对曼城啊，就马竞对利物浦啊，其实等等啊，这个拜仁对巴萨，其实这些听起来还都是豪门球队的对决，这一听不像是小组赛啊。 这个对，有一些。是这样的啊，给大家一种一上来就非常死亡之组的感觉，像国米对皇马这样的比赛。那我们也是来听一下啊、评论员赵宇啊，他也是点评到了穆里尼奥，说穆里尼奥呢对他的印象，其实个人他不太喜欢穆帅的这个摆大巴的保守的踢法。 当然了，从我个人来讲，一方面是肯定穆里尼奥他的这种努力啊，他在足球场上包括这个执教生涯做出的这种成就，但从我个人来讲呢，可能又不太喜欢这名教练，因为我觉得他带队踢的并不是很好看，有的时候给人感觉很保守，不管是带波尔图啊还是后来的切尔西等等的这些球队吧，他都采取的这种相对保守的这种踢法，甚至说在他的这种保守之下曾经一度引起了这个世界足球的潮流，都踢得很保守，让比赛变得很难看。从我们作为观察者或者说是观众的角度来讲，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是不太喜欢穆里尼奥的这个保守的战术踢法吧。当然这是他的这种特点，无可厚非，因为现在足球大家也都知道，做好防守才能取得成功，这也是穆里尼奥取得成功的关键。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能够走到今天，都希望穆里尼奥能够带队能够取得更辉煌的成绩吧。当然了，他并不需要再证明自己什么，他已经做到了足够的好，就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足球场上更多的快乐带给我们，没事的时候也多一些笑容，别整天在发布会上怼来怼去的，我觉得这个也挺没意思的，是吧？希望他能够在这个带队取得好成绩的同时收敛一下自己的这个脾气。当然了，如果收敛了，可能他就不是穆里尼奥了。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他都是一个让人觉得稍微有点可爱的这么一个教练。 老孟，发现没，就是这人啊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很精妙的仪器 哦 啊，就是有些人年轻的时候特别有个性，哎呀雷厉风行， 对， 到了上一定岁数啊，年老之后反而是更好静啊，喜欢研究一些比如一些花鸟啊，喜欢修身养性啊，写写字啊，画画国画， 养生了， 养生了。 那 有些年轻的时候可能，一直是默默无闻型的啊，就是实干型的。到了年老之后，喜欢彰显一下自己啊，那些年轻的时候没有展现出的才艺。 这句话叫什么？叫老要张狂， 少 要 壮 啊。 是这样 啊。 所以穆里尼奥也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一狂人，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58岁的年纪，昨天在场边的那个奔跑少年式的奔跑，那都是很少见的。现在的穆里尼奥虽然也是经常嘴上不饶人，但跟年轻时候比，那个火力已经小很多了。 这个岁月不饶人呐，体力也不行了， 也是一种性格上逐渐更内化内敛了。 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这些表现都是基于一点，真的身体不行了 啊，是这样， 岁数大了闹不动了，还闹什么闹啊？ 是这么回事吗？ 有点个性就不错了。 嗨，这也是人老了之后性格是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大家看到穆里尼奥在58岁这个年龄在场边还像当时的追风少年一样场上狂奔的话，这也实属不易啊。 我们也继续进行今天话题的探讨啊。当然，第一个欧冠的话题啊，明天早上就会有小组赛了。张八爷说特别期待米兰用一场大胜宣告曾经的欧冠霸主又回来了。 可是这面对我大红军现在的米兰啊， 嗯， 咱平心而论啊，还是实力对比上，纸面实力上，大红军现在还是更胜一筹。当然，作为咱们家里人这么多米兰球迷，我也不好意思再多说什么啊，就也祝福米兰。 你应该向穆里尼奥学习，始终是保持个性 啊，始终保持犀利是吧？ 嗯 啊，我是一个有眼力劲的人啊。4178说什么年龄什么性格，其实都是正常的一个，变化的规律，人生的轨迹啊。要是反之的话，反而就不正常了。 对 啊， 其实呢，穆里尼奥呢是始终是我觉得是保持他的本色啊。但他年轻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他当助教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我觉得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或者是没有人真的倒过去看看他以前是否像现在这样的张扬。 嗯。现在啊，跟以前相比已经不那么张扬了， 好多了、啊、 也会有很多就是那个长辈对晚辈的那种喜爱， 嗯 啊，关心 关心， 这在以前年轻时候穆里尼奥身上可难以见得。 嗯 天朝梦想家说巴黎、皇马、巴萨，哎呦，这对决有意思了。梅西接水爷传球，诺坎普进球，梅西受侵犯，水爷替梅西出头，这要是姆巴佩去了皇马，最后得说一句米兰必胜吧。 哎呀， 所以这个故事啊很多，新赛季也非常的值得期待啊。当然说到了第二个话题，中国足球现在啊到底是去向何方，因为看到广州队曾经的恒大辉煌如恒大，目前也是受到了资金的困扰，大伙儿也都在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风中的旅行说，感觉也算是坏事里边的好事吧，金元足球终于可以清朗了，足球不用那么浮躁了，就是当不需要那么浮躁的时候，中国足球的日子怎么过好，就是这个清贫的小日子是怎么样真正的去过好，这是很讲究生活的艺术的。 对， 那也许大鱼大肉吃的时候不用怎么想，因为富贵嘛， 对， 那时候不用想太多，日子也过得很富裕，但是到现在了，你真是要讲究怎么去精打细算啊，怎么去规制家里的这些每年的预算，这都是要讲究啊。 对，像现在中超的日子不好过，就我们看球的兴趣包括观赏的这种水平也在下降，那么真的作为咱们这个足球群体或者说足球媒体球迷群体来说呢，是能够同甘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就该共苦了。 戴小星叔叔也说，日韩联赛其实都是走这个小而精起步的，咱们呢有点喜欢搞这个大而全啊，很多的政策可能三五年前是一回事儿，在三五年执行的过程当中，哎，到要验收的时候突然发现要变了 哟 啊，要变了，这个政策执行不执行的已经不爱了。所以现在就是中国足球还是那个回到了原来最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一条道得走到黑，甭管是学谁啊，是学日本吧，学巴西吧，学荷兰吧，学这个巴萨的青训体系吧，我们都需要一条道真的给他坚持住了。 对，其实甭管学成什么样的这种足球，那关键是听听澳大利亚守门员这个点评的话，让我们真的感到扎心啊，就我们看了半天才明白对方在踢什么。 对方其实也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在搞明白我们在踢什么 这说明我们的战术确实让他对方搞不太懂啊。 冯阳说，恒大现在这个情况说明中国足球这几年的道路啊还是很值得商榷的，就像是这次的十二强赛啊，他觉得这次十二强赛有豪赌的成分啊，说如果是豪赌的话，那必将也是最后体无完肤。 这个最后的成绩还真的不好说啊。 但是有没有豪赌的成分，我觉得在十二强赛的这个阶段我们还不至于说要去豪赌一把吧。是我们通过规划的方式啊，想通过走一个捷径来治一治中国足球目前的这些顽疾啊，就是青训不给力，人才的后面啊没有继续的来接上，但是也发现这规划这路呢也没有走得特别的明白。只是大面积的说我把能出战的这些有资格出战的都划了一溜够，但是发现真往场上一码，哎， 不是那么回事， 哎，位置有点单一，而且人家是不是真的有为中国队出战的这颗心， 嗯， 还两说呢。 对，这个中国足球呢，那个时期那个时代已经到了这个想尽各种办法啊，这个要进入到世界杯的决赛圈了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还在尝试当中吧。 这边有很多的家里人啊都在探讨现在广州队出现的这个问题。确实中国足球到目前走到现在的今天，绝不是说某一家俱乐部应该担全责的啊，不是说这家俱乐部开始了这个金元的大肆的购入外援啊，请这个大牌的外教，他就需要去承担这个责任，而是整体真的不是哪一片雪花的过错。 对 啊， 我们说恒大俱乐部呢，本身它也不应该能够引领中国足球，也不应该对中国足坛有这么巨大的影响啊。但是为什么，其实，在大家的眼中，这个恒大足球呢，就是创造了一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当中呢，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部门去对它进行这个冷处理啊？在热足球情况下的冷处理是非常关键。 帝都玩具店说，确实，现在中国足球走的这条路啊，走到现在，眼前儿。这样不能完全的怪一家俱乐部，也不能完全的怪恒大啊。其实这个整个的中国足球的管理责任是更大的，确实是恒大开启了这个金元的时代，也开启了一些啊跟曾经的所谓的那个足球规律不一样的这么的十年。但是呢，有的时候整个的管理是只看到了成功，没有看到问题，还想借这个成功的经验来提高中国足球的成绩，但是显而是不成功的啊！单纯的依靠资本，那当资本有一天也走向没落的时候，俱乐部的管理和经营谁来做？ 对，其实呢，就是一个非常浮躁的时代啊。这个，其实我一直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在走弯路，但是中国足球一直在走路，即使是弯路也是在走路，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啊。咱们走了很多的路，最后呢，我相信所有的路应该是殊途同归。就是你只要走下去就没有什么错误 啊，就只要是走着， 哎，只要走着您别原地踏步就可以 啊，只要是就是人走多了它必然就有路了、 哎、 这意思。 对， 哎呦，但是中国足球这么多年啊，可真是没有少走那个回头路。走着走着就又回到了原点， 方向错了。 对，方向错了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当我们的亚洲范围内的对手，尤其是那些曾经被我们甩在身后的对手，人家都是在走一条特别明确的向前的道路的时候，就显得我们的那个路走得更是曲溜拐弯的。 咱的指南针出问题了。 非要走那个想曲径通幽，咱不需要那个曲径，咱就是一条那个大道，就在旁边， 对， 清清楚楚的摆在那儿，就看你愿不愿意站上去。 没错，什么事儿没有捷径啊。 这边很多的家里人都说特别期待欧冠啊，这一次有点百花争霸、群雄逐鹿的感觉。我是谁说，是啊，这一次从小组赛开始，我们看看吧，就是在联赛里边表现得非常抢眼的啊，这些无论是这个夏天赚足眼球的大巴黎啊，还有曼联，以及这曼城，在英超都是非常的强势的，切尔西， 对。 大红军利物浦，以及又重新回到了欧冠序列的像米兰，包括也在德甲联赛很稳定的拜仁，其实我们都可以值得一看。 而且呢，这个我觉得欧冠的这种它的联赛的操作啊，包括一些这个分组里面的能够产生这样的强强对决的这样一个结果的话，真的是先进足球啊，咱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从小组赛开始就开始博眼球了。 当然。我们要是说跟欧洲足球相比的话，那差距就更是太大太大了。 对， 就是甭管怎么去看这些先进的战术理念，当意识基本功都不在的时候，所谓的这些战术理念真的就是一个花活，一个套路。 对 啊，当套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不会产生什么质的变化，反而会更多的让中国足球露怯。 对，让对手看不懂到底他们踢的是什么呀。 四九城说，关键是错误的成长模式是会被效仿的，久治不愈就成了行业的灾难啊，这也是一方面。所以梳理整合，这是中国足球的管理应该去做的。那如果没有这些梳理和整合，还特别的想要推崇某一种模式啊，希望其他的俱乐部去加之效仿的话，那可想而知给行业带来的几种难返的问题。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这朋友说了，建议各省市政府直接管理足球队啊，联赛归政府统一组织管理啊。 这个 好像倒退的这个步伐有点大啊。 咱不能说现在金元足球失败了， 嗯， 一切的都推倒重来。 对 啊，这步子迈得太大。Seattle 说，全世界穿着七号球衣但是常年坐冷板凳打替补的，可能也就咱家的吴磊一人了吧。哎，不要这样啊，就是吴磊，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海外的独苗， 嗯， 他真的很需要这种精神上的支持。 对， 不是每一个球员都愿意在海外去继续坚持这个梦想的。 嗯， 你说有家有孩子，谁不想在家人身边呢？ 对， 但是为了一颗足球的梦想啊，他还是在继续的去坚持。 对， 嗯，值得点赞。 对，另外这个叫绳星啊，这朋友说的恒大对中国足球还是危害比较大啊，尤其金元足球的时候呢，那种烧钱的那种现象，高薪把球员也给，哎呀，这个造成很大的影响，就这个薪水太高啊，球员年轻都给惯坏。 嗯，但是那个是一个集体出现的现象， 对 啊，就是那个不只是恒大一家俱乐部， 嗯， 后面其实是他开的头，但是后面大家的纷纷的效仿，资本的逐渐的在中国足球这个领域里边开始转起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不是无辜的。 哎，当时就是一个金元漩涡啊。 对，就是这个漩涡越陷越深，大家也越陷越深了。 嗯， The Three 说确实不能只怪恒大一家啊，但是在某个时间段，确实对于国足的层面，甚至对于管理层的层面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那毕竟是中超的八冠王，亚冠的两座冠军奖杯的获得者。 嗯， 当时的恒大是足以有这样的话语权的， 对 啊，也足以有这样的影响力。 而且只有我们呢，才看清内部的一些问题，才做冷静的思考。在外界来看的话，一看中国足球，哇，一下这个在洲际崛起了啊！ 嗯， 当然是指的俱乐部的层面啊。 嗯，托尼伟说，如果咱要真是有两三个吴磊能坚持梦想，中国足球可能也不至于目前这样吧？真是，就是愿意在想想吴磊他。在去到西班牙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年纪， 嗯， 但是依然他愿意去逐梦，因为确实吴磊就是中国最好的前锋之一啊。 对， 那现在他继续在坚持，我觉得本身坚持这事儿就挺值得钦佩的。 没错，对，有句话叫什么，坚持是个高级的智慧啊。 嗯，张八也挺说，哎，不止吴磊、啊， 不止吴磊哈， 啊， 嗯，你瞧，嗯，还叔叔 卡斯雷霍也穿着七号做米兰替补席上呢。 哦对，真的希望在国外的话，咱们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这个冒出头来啊，能够很多年轻人能够给我们看到中国足球未来的希望啊。 嗯，就是我们特别希望，就是吴磊的那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当，二十郎当岁的年轻球员，甚至更小的球员， 嗯， 就看到吴磊大哥还在坚持，他磊哥还在西班牙人呢， 嗯， 啊，虽然是常常坐在替补席上，但是。还有那颗刘洋的坚持的足球梦想， 对， 然后这些孩子前赴后继的， 嗯， 啊，都愿意在自己最好的年华去外边的世界去看一看，我觉得那个才是挺美好的事情。 哎，那现在呢，我觉得中国足球呢，包括像超级联赛，包括中甲联赛的话，这种薪水的包括冷静啊，包括这个金元足球的破灭啊，其实也是给很多年轻人未来。这个走向国外啊，走向这个留洋的道路，应该说又给侧面助力啊。 嗯，就是冷静之后，去更现实理性的想一想未来的路如何走。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也请继续来关注1025动生活。今天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副教授刘平江来介绍大众冰雪运动项目对健康的促进作用。到时也欢迎您收听，我们再见。 再见。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勇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